用电波承载记忆之美， 就是瓦尔兹，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对不起，我是警察。 咏春也问，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 杨子荣独自打入土匪内部， 一举消灭作战。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喂，但是 欢迎进入876影院。 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在新的一年继续和我们一同走进876影院。2022年876影院调整到每周六日的上午10点播出了，不同的时间，不变的精彩。我们将继续在这里与您分享众多中外经典佳片的电影录音片段。在本周的两期节目当中，我们要一同走上一艘游轮，它的名字叫做卡纳克号。富家女林内特小姐同新婚丈夫西蒙在这艘游轮上进行着蜜月旅行，而一桩桩离奇案件的发生让船上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恐慌当中。这个故事发生在英国侦探小说家、剧作家，被称作三大推理文学宗师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说当中。1978年，美国导演约翰·古勒米将它搬上了大荧幕。下面我们就一同前往尼罗河流域，前往卡纳克号，一起过一把侦探瘾。 提起尼罗河，人们就自然而然想到了埃及，象征着古代灿烂文明的金字塔就矗立在这世界第二大河下游沿岸的沙漠之上。古埃及人创造的人类这一奇迹，以及大自然赋予尼罗河的美貌，使它成为各式各样的人仰慕的地方。那些有钱的绅士淑女已能在这里留下他们的足印而沾沾自喜。然而来到这里的人并不都是为了领略金字塔和尼罗河上的风光，有的人花钱到这儿来而希望发一笔不义之财回去，于是一些不可思议的故事就这样的发生了。继承了百万家产的林奈特小姐，经过闪电式的恋爱，突然嫁给了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塞蒙多尔，并且宣布他们要到埃及去度蜜月。消息一传出来，人们议论纷纷，然而所有的反应都没有像林奈特小姐的穷表亲杰给小姐那样感到沮丧和痛苦。他和塞蒙多尔原是订了婚的一对情人，去埃及度蜜月的应该是他，然而他却被他们甩掉了。李内特小姐，不，现在应该叫她多尔太太了。当她和她新婚的丈夫来到埃及，骑着马在万顷黄沙之中向着著名的蒙克利尔金字塔奔驰并攀登它的顶端的时候，快活地把这一切忘得干干净净。 干嘛不装个自动楼梯？ 懒骨头， 懒骨头， 想着快到快到要比真的到了还有味儿，多美呀。 快活吗，亲爱的？ 小傻瓜，我们是最幸福的人， 最美的人， 最幸运的人， 最孤独的人，就我们俩，没别人。 蒙克利尔金字塔高达204英尺，底座每边长356.5英尺。根据民间传说， 你在这儿干什么？ 看看风景，跟你们一样。 可在威尼斯，在柏林列席，我们也都碰见你了， 真是太巧了。 嫁给干嘛？ 他 总是跟着我们，诚心的。 真这样，简直不能容忍。 下贱，非常非常下贱。 有效，非常非常有效。再见。 杰给的突然出现使多尔太太感到意外和恼怒，登上金字塔顶端产生的那种快活情绪被一扫而光。 骚货，我们到哪儿他都蹦出来， 亲爱的， 就像一只袋鼠在发情， 简直不能理解他。 是吗？ 我看这都得怪我，是我毁了婚约娶了你，他当然很不高兴。 我看他心里得意得很呐。 不，亲爱的，我们是幸福的，别让杰给扫了兴。 当然，这是美好的蜜月，谁都别想破坏它。 我爱你。 丈夫的亲吻爱抚使朵尔太太又沉醉在新婚的幸福之中，很难想象她会为了杰给而舍弃丈夫对她的爱情。不错，朵尔太太很有钱，因此她似乎觉得她有权得到她要得到的一切。可是她忘了，正因为他有钱，一些人却把他当作一只猎物，到处在追逐着他。当这位百万富翁的女继承人踏上埃及土地，并下榻在瀑布旅馆的时候，一些形迹可疑的人一个个的出现了。 Miss 上校， 你好啊！ 见到你真高兴。 我的老朋友，好极了，好极了。 是啊， 好久没见到你了。自从那个砍下牧师脑袋的离奇案件之后， 是啊，是啊， 我至今还觉得你真运气，从烟囱里把刀找出来。 运气，对我来说是运用大脑的结果。运气，我留给别人了。 对，我忘了你对自己的评价了。 嗯，是。 请问你来这儿干嘛？ 我是来度假的。坐船到尼罗河上游玩玩。嗯，你呢？ 真巧，我也是。 哦，换句话说，你想跟踪某个游客？ 哦，不不，仅仅是来度假的朋友。跟你一样。 是啊。 这俩人是谁呢？瑞斯上校我们已经听到称呼，另一个胖胖的留一嘴漂亮的德国小胡子的，看来需要介绍一下，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比利时侦探波罗。两人都说自己是来度假的，但彼此都不相信。这不要紧，以后总会弄明白的。现在还是先让我们认识一下另外几个人吧。 这椅子有主吗？ 这世界上同志都是有主的。 什么？ 啊，没关系，坐吧。 谢谢。你在读《资本论》？ 啊，我出门总带着。 啊，我是贝斯纳大夫，我的贝斯纳学院在苏黎世。 Jim Foxen， 世界的公民。 嗯。你是来度假的吧？啊？ 不，我是来观察资本主义制度衰亡的，朋友。 哦，是吗？眼前就有个很好的标本，百万富翁的女继承人， 寄生虫。 你不满意？ 她让我恶心。在任何合理的社会里， 这青年人做了个该抹脖子的动作。 对，他的权力也太大了。 贝斯纳大夫和这个自称世界公民的青年人以仇视的目光望着林内特。他们看见一个美国人正找他说话了。 Minette， Minette， 亲爱的。 安德鲁大叔， 真没想到，我不知道你也来埃及旅行了。 突然决定的，说实在的，我来度蜜月的。 度蜜月？这位就是新郎。 亲爱的，这是我的美国律师兼托管人安德鲁潘宁顿，塞蒙多尔。 见到你很高兴。 你好，跟我们一块儿坐吧。 那好，就稍坐一会儿。你们放心吧，我不会打扰你们的。我了解你们年轻人。 独儿太太和他的美国律师的谈话，瑞斯上校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波洛对此感到好奇。 真是引人注目啊，连你这英国人也在含蓄地盯着他。 他太美了。哦， 他太有钱了。你当然知道他是谁。 当然。 那好， 请原谅我打搅你们。刚才我还跟我的女儿打赌说你是 Hooker Boris， 著名的法国侦探。 不全对， Hooker Polo， 著名的比利时侦探。 说对了吧，罗萨利。现今世界上只有一个波洛先生，他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我也是独一无二的。 我母亲萨洛梅奥特本，小说家。 哦，你就是萨洛梅，久仰了。很荣幸。 你瞧，我们两位名人聚在一起了。 应该说三位。 我是指天才说的，不是金钱先生。 啊，我的朋友瑞斯上校，认识吗？我的万太太，他的女儿罗莎小姐。 荣幸，太荣幸了。 请坐，太太小姐。你现在大概正在写另一部书吧，太太，以 A 级为背景。 你真聪明绝顶，怎么推断出来的，波瑞奇先生？ 从这儿。 我是来感染一下当地色彩，为写我的巨著《狮身人面像上的白雪》。这死沉沉的谜焕发出炽热的爱，就像这个刚刚从学校毕业的英国少女能融化沙漠酋长那颗残忍的心。 不过我觉得波洛先生不是个爱看爱情小说的读者。 他当然爱看，法国人都爱看，他们才不怕对性的描写。 真实嘛，真实是很难写出来的。 大厅里响起了探戈舞曲，奥特伯恩太太邀请瑞斯上校做他的舞伴，他那带有性感的舞姿，瑞斯上校简直受不了。和他们这一对形成对照的是塞蒙多尔和林内特，他们如轻舟于微波之上，动作文明而优雅。当塞蒙多尔和林内特沉浸在他们的轻快的舞步中，突然杰克又像个鬼魂似的在他们面前出现。 见鬼，杰克，干嘛老跟着我们？ 多尔太太不加理睬地走了。在杰克那过分苍白而显得有些发青的脸上，深深地反映出他内心的痛苦。这痛苦似乎已经到头了，如果再让他发展下去，就要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比利时侦探觉察到这一危险，他终于在当地的市镇上找到了和他谈话的机会。 我看见林奈特找你了，他给你多少钱让你赶我走？ 啊，不，我没有接受多尔太太的委托，是作为真诚的朋友跟你谈的。 你想说什么呢？说我这样是在当众出丑，说我疯了？ 我说死了心吧，不要像埃及人那样为了使灵魂永远不死而把尸体保存起来。不，永远死了这条心要向前看，记住，时间能够医治一切。 你以为我在受苦？你错了，相反，我觉得很有乐趣。 对，最糟糕的正是你觉得很有乐趣，小姐。 我不在乎，塞蒙是我的，而且爱过我。林奈特一来， 杰给取出一把微型手枪， 这东西很小，却能致命。我爸爸把我教成神枪手，有时候我真想把这枪对准他的脑袋，然后只要轻轻的一口。我越来越想听那枪声。 我了解你的心情，有时候我们也会有的。我只是想警告你，别让邪恶钻进你的心，他会留在那儿作怪。 心里要没爱情，邪恶当然降临。 啊，这可太不好了，小姐。 规劝和忠告都没有取得结果，波洛感到有些扫兴。在回旅馆的路上，碰巧又遇见了塞蒙多尔。 你好，波先生，你回旅馆吗？ 那还能去哪儿？ 你瞧，把这个送林奈特。 他会喜欢吗？ 那要看他抽烟吗？ 他只抽香烟。哦，对了，你跟 Jackie 谈过了吗？ 谈了，就在刚才谈的。 好， 他能够明白的就是永恒的复仇。 你开玩笑？ 从不开玩笑，朋友。 可 Jackie 这个人很固执，想要就要。不过呢， 他也想要过你， 大概是吧。对，要过，可他脾气可坏呢，主意又大， 都得由他做主。 对，男人可受不了这个，是不是？ 对对，是受不了。 我第一次遇见 Lynette， 认识了她， Jackie 就不存在了。 对，有些女人是有这种力量，可你怎么摆脱你目前的困境 啊？我有个绝妙的办法，而且十拿九稳。 塞姆多尔也真有点办法，他叫了一辆马车去火车站，准备从那里搭火车去亚历山大。杰给知道以后也雇了一辆马车尾随而去。塞姆多尔和林奈特乘坐的马车行至途中，突然转向尼罗河的码头，并且登上了卡纳克号游艇。这样他们终于摆脱了杰给的无休止的纠缠以及发出复仇的威胁。 这下可好了，到底把他给甩掉了。 那还用说吗？你是天才。 塞姆干得还不错吧。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们光临卡纳克号。我的名字叫乔德里，是这艘船上的管事。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使你们旅游愉快，是这样。我这里有一份名单和客舱号码，我来猜一猜你们谁是谁好吗？奥托布恩太太，奥托布恩小姐，对吧？ 错了，范斯凯勒太太，希望你马上送我去我的客舱。保尔斯住在右舷，我对门的客舱。我想午后炎热的阳光可能会有益于他黄疸病一样的脸色。 就去，太太，就去。对，你准是贝斯纳大夫，一嘴漂亮的德国式小胡子。 我看你永远当不了侦探先生，我们比利时人也会有一嘴漂亮的小胡子。我名叫波罗，霍克波罗。 哦，著名的波罗先生，我未免太失敬了。 我说这样是不是更简单？我们告诉你姓名，你把我们订的客舱说一下。 哦，那好啊，这样一来最简单不过了。一会儿塞弗雷就会领你们到各自的客舱去。塞弗雷，塞弗啊，开船了。我建议你们最后看一眼这座城市啊。 这位管事咧着嘴露出一副讨好的笑脸，但他并没有给旅客留下什么好印象，反而感到对这样滑头滑脑的人倒要小心点。游艇起航了，尼罗河两岸童话般的自然景色吸引着旅客。事情也真巧，除了杰给，我们在前面知道的游客都登上了这只游艇，而且还多了两位，这就是斯凯勒太太和她的女佣人鲍尔斯。斯凯勒太太一登上游艇，就不怀好意地老是盯着朵尔太太脖子上挂着的那串珍珠项链。 你是瑞奇维家姑娘吧？你是范斯凯勒太太，我还当你不会先打招呼呢。我不大跟陌生人打招呼，跟新婚的陌生人从不打招呼，这次打破常规了。常规嘛，就是为了打破，至少我的规矩我来破。哦，项链真美。谢谢，令人惊奇呀、啊、知道怎么变的吗？一粒小小的沙子钻进了一个蚌壳里，到后来就变成了一颗宝贵的珍珠，戴在你这样一位美人的脖子上。我可没这么想，你应该想，那蚌为此送命了。 快走吧，回舱里去，该给你按摩了。 我的佣人鲍尔斯，他跟世界拳王打过15个回合，那拳王就此一蹶不振。 对不起，瑞奇维小姐。 多尔太太，塞蒙多尔太太，你别怪鲍尔斯小姐，他对男婚女嫁很不熟悉。 斯堪勒太太的奚落和挖苦，要是在别的场合，鲍尔斯也许只好忍受，谁叫她是个女佣人呢？但是今天她不能容忍，一回到船舱，她就毫不客气地回敬她的女主人了。 你对那项链又眼馋了？ 住嘴，鲍尔斯，你会活出老命来把它弄到手。 胡说，就因为你对她，确切点说，对她父亲有仇，也用不着这么粗暴。 有仇？他那死去的父亲毁了我的全家。 我说你应该感激才是，要不你也不会有幸来服侍我了。 光凭这个你恨不得杀了他。 我的天，原来这女佣人是多尔太太的世仇啊。多尔太太不但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了百万家产，同时也接受了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务，这就是他的父亲使不少人破产而树立的冤家。斯凯特太太和他的女佣人刚走，那个专写爱情小说的奥特伯恩太太找他来了。 我是萨勒梅奥特伯恩，我有话跟你说。 我还当都通过律师交谈过， 我就是为了这个前来向你哀恳。 哀恳 或者说恳求呼吁都可以，恐怕我们作家说话总有点讲究辞藻。 写文章还要诽谤人？ 你居然如此看待柿子树下的热恋这本书，真遗憾。我的本意只不过想描写一个年轻姑娘的心随着原始鼓声而跳动。要知道亲爱的，我写这本书是为了恭维你。 直说吧，奥德本太太，我可不认为被人描写得像一只色情狂的猴子是恭维。我想还是由律师来决定，由于你对我进行了下流的描写，怎么赔偿我名誉损失。再见。 没教养的，我会让你知道究竟什么是名誉。 德尔太太才不怕这个呢。此时她感到累，她和她的丈夫来到休息室。 对不起，打扰一下。 安德勒大师， 这些就是我要你签字的文件。克里斯勒大楼的租契，这是银矿开采特许证，巴库石油运输公司的，还有粮食加工公司的合并书。签在最后一页底下，亲爱的。 安德鲁大叔，我还没看过呢。 用不着用不着，里面没半点差错，核对过了，我反复的核对过。 我总是先看过再签字，我父亲教我的，他常说谁也别信任，哪怕你的律师。 你去世的老爸爸他真会说笑话。 德尔太太还是不肯签字，她的丈夫说话了。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看过什么法律文件，我也不想开这个例。 是这样， 太不负责任了吧。 对，很不负责，就是想喝酒。你呢？ 好吧，看在新婚份上 就签这儿，还有这份。 多尔太太正要签字，瑞斯上校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但愿我不是在多管闲事，我是律师。我得说我非常欣赏你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你父亲完全正确，总要先看过然后再签字，我想你也同意吧。 当然当然，反正不急。 我希望我没有得罪他。 你是 Reese 上校。 得罪又怎么呢，律师嘛就该铁面无私。跟我们一起喝一杯吧。 谢谢，太谢谢了。 来喝一杯庆祝一下，我甩掉杰给的办法灵得出奇。 是啊，好像是，好像是，祝贺你了，瑞斯和我会跟你们喝的。过会儿来， 亲爱的。 德尔太太也向外走去，刚走到楼梯口，她的女佣人路易斯 有话跟你说， 有什么急事似的追上了。 不，这会儿要紧事儿。 酒吧间等你。 说吧，我接到份电报，我未婚夫把他妻子打发回家了，他在等我。我应该去。 哎，我说你看这木头真能看见金丝儿，好玩意儿。 你都撅哪看十分钟了？ 你不懂，

要不会把山羊搞坏的。 听着，福格斯先生，我妈妈可能是你取笑的对象，可她还是我妈妈。在好日子里，她没亏待我，我现在也不会亏待她。 现在怎么？ 没什么。 对不起，我不是多管闲事，也没有得罪你的意思。说真的，其实我这个人并不坏。 真的吗？ 是真的。 塞尔玛，快来！ 你会得罪他吗？ 林内特是吸血鬼，是社会上的寄生虫，在健全的世界应该把他干掉来警告别人。 干掉？ 我是这么说的。 福克斯先生。 Jim。 Jim， 对死者不存在诽谤，对吗？ 你的话我听不太懂。 没什么。 哦，这真是太奇妙了，简直叫人无法理解。 啊，艺术家的脾气，潘宁顿先生，表达形式多么的奇特呀。 我看这种事儿跟我无关，波罗先生。我所关心的仅仅是事实和数字。 古埃及人十分熟悉这样的事实和数字。尊贵的普特霍特大臣被压死了，压在上千块的银子底下，因为他侵吞了主人的财宝。 有这事儿？ 啊，有。 美国律师似乎没听懂波勒先生说的故事，或许他听懂了，并不在乎。为了侵吞主人的财产，他都愿意试试做一个现代的普泰霍特大臣。这座卡纳克大寺院年久失修，阴森可怕。对有些人来说，这个地方倒是对别人进行暗算的理想之所。林奈特，这个百万富翁的女继承人，当然不知道她的头上此刻正笼罩着阴影，更没去注意从周围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沙沙声。是的，他太大意了。当他穿过寺院一根根巨柱的时候，突然一块巨石从他的头顶上滚落了下来。 天哪！不要紧吧，林奈特，不要紧吧，起来吧，慢着，慢着，起来，没伤着。 怎么回事？ 这石头不是掉下来的，就是退下来的。 砸死我吗？ 杰克。 可他没在这儿。我害怕。 啊，我亲爱的夫人，刚才好险呐， 差一点出人命事故。 事故？这块石头在上面都四千年了，它偏挑有人在底下的时候掉下来，不会的。 啊，哪里有四千年的，波洛先生？这些柱子是公元前1788年。 我们都同意你，贝斯纳，眼下有个病人要你照顾，请吧。 你是不是回到船上去休息一会儿啊？ 好吧。可顶多个把钟头，大夫，我得去参观阿布辛贝庙。 哦，那可真值得一看，最东边的就是那个最著名的会发生的塑像。 真的？ 对， 我们得按时赶到啊。谢谢大夫。 太阳落山，他就发出悲痛的声音。 他吓唬我。 他是个好人。 林奈特玩性太足了，以致使他来不及去想一想那块巨石是怎么会掉下来的。他真的相信了贝斯纳大夫的话，在太阳落山之前赶到了阿布辛贝尔庙前，听一听那巨大的塑像发出的悲痛的声音。 天哪，真少见。 他们怪可怕的。 不，不可怕。 他会为我发出声音吗？ 当然，你真美。 塞莫多尔拥抱着他美丽的妻子。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风卷起了尘沙，发出了恐怖的声响，好像奇迹真的要出现。林奈特怀着胆怯而又好奇的心情抬头望去的时候，从石像的底座竟传出了他熟悉的声音： 欢迎你们来到阿布辛贝庙，正面有84英尺长，雷米斯二世的每座塑像有65英尺高，滚得远一点。 亲爱的，别让他扫了我们的兴。 被他们甩掉的杰给却在这里追上了他们。朵尔太太回到游艇，杰给小姐也坐上了头等舱。这下可好，除了跳河再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摆脱他了。 你还不打算死了心啊？你不肯离去？ 对，我不肯离去。难道你以为我会让塞蒙的小小花招蒙蔽吗？ 我很遗憾看见你在这儿，小姐。我坦率地说，你踏上了一条危险而又艰难的航程，谁知道你会遇上什么不幸的激流险滩。 你怎么这么说？ 因为这是事实，你正在把自己置身于危险的边缘，你要真想回头，为时还不晚。 人应该顺从命运，不管它引向， 哪怕引向灾难， 哪怕引向地狱。 杰比小姐不顾波罗的警告，执意要破坏他们的蜜月旅行。朵尔太太正为此烦恼，突然贝斯纳大夫凶神恶煞般找到了他。 在这儿就我们两个人，太太，我早就盼着跟你私下谈一谈，可一直找不到机会。 我们有什么可谈的？ 我的名誉，道尔太太。 在苏黎世办学院的是你呀。 不错，你在一些有地位有名望的人面前说了我不少很不入耳的话。 我说你是个庸医，我朋友没了就是听了你的，太听你了，让你给他打那些该死的针药。 我给他注射了一个疗程的球鱼尿，以前我用过这药，一直都很有效。 用在梅拉身上他就疯了，这得感谢你。 你对我的治疗方法不负责任的评议应当停止。 那你告我，你敢吗？ 你明知道我不能告，只要有一点风言风语，我这医院就要给毁了。 这是要你命的事了。 哼，但愿这不会要你的命。 旧仇未解又积下了心愿，他们的争执都被喝得有点醉意的波罗听到了。他正强打精神揣摩贝斯纳大夫那些话的意思，斯凯特太太和他的女佣人鲍尔斯走进休息室。 几点钟了？ 钟在那儿，拿眼看吧。 难道你妈妈没告诉过你，作为一个佣人，讨人喜欢的怪癖和彻头彻尾的粗暴那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妈是好出身， 可她的好家风没传给你。 斯凯特太太正说着，突然发现屋里有人。 波罗先生，希望哪天你能跟我谈谈你办的一些案子，讲讲好听点的。 好听点的。 杀人多点啊， 杀人多点的。哎，遵命太太。 明儿见。哎，明儿见。 明儿见。 他们刚走，小说家奥特伯恩太太来了。 你今天好像困得很，波尔。 那是我非常非常的，我实在太困了，太太，也说不上来怎么了，我连眼都睁不开了。 淘气，我也是。你能送我回我的客舱吗？我看那个粗野的年轻人现在一定会来，并且企图勾引你。 今晚怎么了？个个都给人一种琢磨不定的感觉，船上笼罩着一片神秘不祥的气氛。今晚会不会出事？可是又会出什么事呢？入夜以后，在船上的瞭望厅里，塞姆夫妇正由美国律师瑞斯上校罗萨里陪着打桥牌。杰迪像个影子似的坐在一旁，脸上流露出一种可怕的嫉妒情绪。 一方块， 塞姆，该你了。 啊，对不起。你说你叫什么牌？ 对不起， 母氏的婶娘本来是滴酒不尝的，等到喝了香槟就没个完。干杯。 啊，对不起，亲爱的，我走神了。 立下了山盟海誓，永远 不变心。这已经 输定了。他心上人，我想睡觉了。 我看是该睡了， 是该睡了。 明儿见。 明儿见。 明儿见。 明儿见。走啊，三毛。 啊，就来，亲爱的，我收收牌。 再见。 再见。 哦，不早了，我也该走了。哦，不，你再坐一会儿，谈谈你自己的事。 嗯，我没有什么好谈的。我是萨洛梅奥特本的女儿，你知道。 牧师的老婆要是一向滴酒不沾，到头来她会没命的喝威士忌。你刚才说你是什么人的女儿？ 萨洛梅奥特本，小说家。 萨洛梅，她是不是砍过谁的脑袋？ 我看你够了吧。 够什么？ 喝够了。 喝够了，拽你什么事了？ 是没我的事儿。 对极了，你怎么了，塞蒙？害怕了？ 害怕什么？ 害怕我会把我的一段经历告诉这位可爱的小姐。 啊，我可真得走了。 不不，别走，是一段很伤心的事，你要心肠软就得准备三条手绢。 别说了，杰给。 什么？ 睡觉去，你别在这儿出丑了。 哦，塞蒙，他说我是在这儿出丑。塞蒙，他说睡觉去，睡觉， 睡觉去。 不许你这样对待我！ 听着，杰克。 我先打死你， 杰克。啊啊 真没想到子弹打中了塞蒙的膝盖，杰给慌了，他扔掉了手枪，手枪滑到了沙发底下，杰给像发疯似的双手捂着脑袋。 快， 那个自称世界公民的青年人福克森听到枪声及时赶到。 我看到什么了？ 我就叫贝森的大夫， 送到会客舱，让他静一静。 我干了什么了？ 得有人陪着他。快去找大夫，要快！ 躺下。 我就叫鲍尔斯小姐。 罗萨里走了。 不要紧的，罗萨里去叫鲍尔斯小姐，她是护士，会照顾你。你怎么去这么久啊？ 那位鲍尔斯小姐已经睡了，她一会儿就来。 越快越好。 她怎么样？ 一个对过去情人开枪的人还能怎么样呢？ 你怎么这么心狠？鲍尔斯小姐就来了，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跟道尔刚才出事了。 知道，知道。奥特波利小姐告诉我了。我看这种情况打一针吗啡就行了。范斯科勒太太一发作，我就给她打一针，很灵的。哦，福克森，你还是去请那位德国大夫，在隔壁，请他看看多尔。 伤势很重，再给我一块布啊！啊，不要紧，不要紧。骨头打碎了，而且血流了不少。啊，不要紧，不要紧，帮帮忙，抬到我屋里啊！见到血就害怕了，像个小姑娘那样。福克斯先生，把他扶起来。来， 我今晚陪着他，他们发作起来可没谱了。 鲍尔斯小姐，他不要紧吧？ 我给他打了吗啡，我守着他。 小姐，你跟我来，你比这个徒有其表的人有点用。他一见到血，心里就发慌。哎，就这样。哎，来，哎，到了。哎，慢点。好，好，好，好，好，好了。啊。你给他头上五块湿毛巾啊。 是，大夫。 我去把那枪捡回来，那东西留在那儿不太好，是吧？ 谢谢。 是啊 ，Jackie， 他得有人陪着。 有人陪着他。哦， 天哪，这都是我的错，他不是有心的，他喝醉了。 这下可要疼了。 你看，是不是需要告诉你妻子？ 好，你去吧。不。不不，让他睡，今晚上不打搅他。 只好先把伤口包起来，子弹没打穿，钻在里面很深很深。到了瓦迪哈勒法再想办法。把袖子卷起来。用这个擦擦啊。对，我给你做副夹板，等你睡着了，我给你夹上啊。 谢谢大夫。 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没有了。 什么？ 那枪没有了。 谁会把它拿走？ 但愿这无关紧要。 这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清晨，路易斯发现他的主人在他的卧室被人枪杀。波洛一直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这是谁干的呢？他的脑子里立刻闪出杰给这个人了。 有时候我真想把这枪对准他的脑袋，然后只要轻轻的一扣。 什么？ 哦，没什么。 我刚见到管事了，他把这个事情托给我了，到达瓦迪哈勒法之前由我们两个负责。 那我就听你的吩咐了。 谢谢。大夫，谈谈情况吧。 是被很小的子弹打中的，口径大概是22，而且枪口离脑袋很近。你看这都发心紧了。 你不能说英语吗？哦，你是说烧焦了？ 对，对，烧焦了。 对不起。 波洛发现墙壁上用血蘸写的一个英文字母。 你看这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很简单，这是德尔太太临死前，她想对我们指明谁是凶手，所以就用手指蘸上血，在墙上写了杰克。 哦，你净说些蠢话。 他当时就断了气。 真的？ 是啊，根本不可能用手蘸血写字。 对对， 你是在开玩笑？ 是个小小的玩笑，不过有点不合时宜。可墙上写的劫这一事实，现在得由我们来解释了。看起来这种做法显得特别的幼稚。 大夫，人什么时候死的？ 他死了至少有六小时，不超过八小时。 就是说午夜到凌晨两点。 这就太奇怪了。 怎么呢？ 因为这很清楚，那位杰克小姐不可能做这件事了。你自己说的，我的上校。多尔太太在11:45前离开 了 休息室睡觉去。 你再坐一会儿。 从那之后，杰克不是跟罗萨利小姐和多尔先生在一起，就是跟弗格森先生和博尔斯小姐在一起。博尔斯给他注射吗啡，还在他客舱陪了他整整一晚上。 那么塞蒙多尔也该排除在外，因为他的腿伤了，他带着伤我看走不了几步。 我看一步也挪不了。 好极了，希望排除嫌疑能够顺利的进行。 恐怕不会顺利，我的上校。几乎船上每个人都很清楚杰克小姐为什么恨多尔泰，所以他就成了美国人常说的诬陷的对象。 至少先生，你总不能怀疑我吧？ 你有充分理由杀他。根据我昨晚的发现， 是给你偷听了，那可不是动机。我是说可以告他。 那你就毁了，暗杀比较好办， 更安全，只要不被抓住。 可是我不会做出这种事。 这很难说。开枪打多尔先生的时候， 睡觉去， 你可能在甲板上，你可能听到吵闹的声音，从休息室的窗口往里看， 你 看到了一切。 叫我恶心， 睡觉去。 波勒先生根据推理分析描述这位德国大夫捡枪和枪杀多尔太太的假设情景。 你记住了枪掉在什么地方，后来你被他们请了来，就在你护理多尔先生的时候，你可能捡起枪。这以后当夜深人静，你趁着病人睡着的时候到多尔太太那儿把他杀了。不，大夫先生，我不能排除你。 贝斯纳大夫感到气愤在波勒先生意料之中，他心里明白调查仅仅是个开始。他的眼睛扫了扫周围，发现一瓶褪色的指甲油，他打开它闻了闻。 让我们对船上的全体旅客去做一番调查吧。 他们先找了弗格森和他的女友罗萨里。 你看，你和贝斯纳大夫把德尔先生抬出休息室，直到你再回来找枪，这中间相隔有多少时间？ 大约3-4分钟。 3-4分钟。根据你的说法，开枪的时候你正在休息室外面，换句话说，你完全有这个可能注意到手枪掉在什么地方。 我同意，完全有可能。 而且你也完全有可能等到休息室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去把那枪捡起来，还故意的装作你并没有发现它，然后在你告诉贝斯纳大夫枪丢了之前，你完全有可能用它打死多尔泰。 我可能做，但事实上我没做。 还有你，小姐，在离开休息室之前，你也可能捡了枪。那时候弗格森先生正在扶着德尔先生，然后在去请波尔斯小姐的时候，你可能抓住这个机会拿了枪到德尔太太的客舱里把她谋害了。这只要在你离开的时间上加1-2分钟就行了。 波尔斯小姐，醒醒，波尔斯小姐。 什么事儿？ 请你快点出来，出事情了。 他跟我干嘛要拿那只该死的枪？我们没有必要谋害林奈特·道 啊。可他是吸血鬼，他是社会上的寄生虫，像他这样的人应该把他干掉。 你这爱偷听的法国佬。 比利时，一个爱偷听的比利时人先生。还有你，小姐，你想让你妈妈避免赔偿损失，对死者不存在诽谤。 你这人真可恶，你装的又善良又体贴人，原来是想陷害我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的录音片段。以上就是今天876影院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与您共同欣赏的是1978年美国拍摄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这部影片的录音片段。